功，谢谢全体偏于中冷雨起风中残秋见何中有怀薄眉，唐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，连单说下声，忙闻到外面的声音，却是何物也。 王庚，从古来巫山藏龙，天王梦我何以梦情是梦不成，莫不是东塞兰塔三更夜，莫不是山秀难见午夜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清剑门，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，莫不是方清心内怀玉恨，莫不是不幸心中少至诚，既不然神你天和不离落户空叫我留干了眼泪，盼断魂 情长重丧 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，也是不能。可怜你，夕阳魂也绿，随风散，却是我血坠天寒，似雨之情，同林卫直等等的星眸，得知之后是战兢兢欲体惨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呀。将何以成情，又何以对情，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见梨花一番情，我的妃子啊，一时不明，误害了你，好叫我追悔心情啊，一旧 中二千寒万点万点痛苦，

人